朝鲜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大23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中，自豪地总结了党的六代以来，朝鲜劳动党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在革命和建设中所取得的特殊成就和业绩，并提出了旨在加强和发展朝鲜劳动党、实现子孙万代民族繁荣的宏伟蓝图。敬爱的金正恩元帅所阐明的祖国统一方针是自主统一的旗帜，爱祖国爱民族的政治大纲，指明了旨在继承两位伟大领袖所提出的祖国统一三大宪章，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的最合情合理的方略和途径。朝鲜社会民主党将竭诚拥戴和跟随敬爱的金正恩元帅为民族的最高领袖，祖国统一的伟大救星，为贯彻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争取强盛国家建设的最后胜利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任务，而与朝鲜劳动党一道紧握万里马的缰绳奋勇前进。他强调，朝鲜社会民主党的全体党员将满怀着有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在，世上就无所畏惧，也没有做不到的事情，这种坚定信念和意志，同海内外的全体统一爱国力量紧密地携起手来，进一步奋发起来，投入斗争，来建成一个天下第一强国。